从那边 这边 从这边对了 一个 也甭管他脑袋 这边合着没准谱啊 走过一个徐子一个土包 徐子土包哦这是坏人呐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甭谈了您就往下唱得了您 好 这种腔什么地方都用得上的不管唱不唱也能加上 那兄弟有个我爹蝈蝈叫 蝈蝈 哎叫声蝈蝈你瞧瞧 这是哥哥你瞧瞧这还得带着翻译 你看看 嗯 你搂搂 搂搂 你把喝把喝 呵 你看这位大姐儿长得多么俊 长得俊 地儿的就是 说 算了吧 怎么了 睡了吧 睡了吧 拉倒了吧你就别睡了吧 哪儿这么四霸 就让他两只大脚给带了坏了 哦瞧这姑娘脚大了 黄来的龙 就甭谈这穷闲的了你这唱得了 他二人说的本是有罪无信的话你说巧不巧 怎么样 天上这位大姐儿听见了 该着出事啊 这个大姐儿闻听就破口骂 急了 骂声靴子和土包 火了吗 是你在街前走你的道 是啊 我的脚大脚小你也管不着 本来嘛 谁让你瞧 是谁让你瞧的 你不会不瞧 对啊 你的眼睛不会闭着 闭着 两个眼睛都闭着 哟 他留神掉在沟里头无人过去把你捞 对 好容易裹了一个好人他一伸手 哎拉上来了 就把沟盖盖上了 怎么遇见这么一位啊 黄来的龙黄 要谈上了 这马的虚子土包就让唱走啊 走了 再把这个大姐儿消一消 怎么样 他讲身就把这个街门进 啊、 关上了街门就往上屋里挠 您听这词儿多文雅呀 黄来的 挠就是走的意思 的 他 将身坐在了炕沿上 坐在炕沿上 脱了花鞋 脱了花鞋 发了袜子 发了袜子 没穿着袜套可糟了裹脚黄来的龙黄龙 行了就甭谈了 手指着脚味高声叫叫声脚味你听着 叫声脚你听着我的脚味 我的脚味 我的脚味 我的烫面脚味 哎呀我不吃那东西烫面脚 是人家的个脚 人家的脚 可也是个脚为什么越过越瘦越苗条牙塞过辣椒 哦小 我们好瞧我的脚可也是个脚要木匠夫子木家料为什么越过越肥越上膘 呵 你忙这么一瞧牙塞过面包 怎么就拿这个比呀 黄来的龙黄 还谈呐就这种词儿还谈呐 帅是脑袋倒人怒刺了愣苍了愣他抄起一把切菜的钢刀 哎呦要出事 帅钢刀一击叫换菜我的钢刀一落你扎不稳了恶狠狠的朝下坐猛听得咳哧哧当啷啷还要要我的姥姥哎 脚剁下去了 没剁着 没剁着啊 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和郭全宝合说的群口相声开场小唱。周总理曾经问过侯宝林，解放前相声在天桥是怎样撂地演出的，开头演什么呢？侯宝林说，为了招来观众，坐在地上边说边用白沙子往地上撒字，叫沙书。这是一种文字游戏，始于宋代的沙书地谜。白沙子呢，是汉白玉的碎粉，否则经不住风吹。周总理说，能表演一回吗？侯宝林说，可以，得先准备一下白沙子。侯宝林找到一些汉白玉碎块，加工成三小口袋沙子，在一个周末，他和郭启儒、郭全宝三人为毛主席、周总理按照解放前天桥上撂地儿的模式汇报演出了三人相声《自相》，并且得到了领导人的高度好评。在这次演出之后，侯宝林就在总理的支持下